所有土地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。喝醉了他的梦，晚安。 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。 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 何必让自己痛苦？

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？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，因为你的爱，我在呼吸。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？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我们的问题在于若远若近的距离，在于我对爱情的还不确定，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坚持着不哭泣。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。 I wanna hold you into my heart，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样的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。 却不到你，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变成了爱情。